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深夜的帝都街道空旷安静，任安乐和安宁并肩走过一条条街道，他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一排将士。任安乐揶揄道： 哎，你不回皇宫啊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看来你皇兄很担心你啊。 我以为你知道。 知道什么？ 我名声不好，京城禁制，青楼也不是第一次逛了。我皇兄可从来没有调令过西郊大营的将士来捉我回去。哎，京城的小姐们怕是要哭断肠喽。 对上安宁格外意味深长的目光，任安乐耸肩，算是受了他这隐晦的称赞。昏暗的街道尽头有个小酒房，酒香四溢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极默契地朝酒房走去。简单的木桌木椅，粗糙的器具，年迈的老夫妇，一切都让京城的街道远离繁华喧嚣，陡然醇和静谧下来。安宁端起小酒壶朝嘴里灌了一口，抬眼看着对面隐在月色下素眉墨衣的女子，神情遥远追忆，满是怅然，毫无预兆地突然开口： 任安乐，你很像我曾经的一个故友。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寒夜着一身浅黄官服，眸色深沉悄然而立。任安乐怔住片刻，他看着安宁，轻轻开口，嘴角上扬轻微的弧度。 哦，公主觉得我像谁？ 我五岁入泰山，跟着师父学武，只有一次被父皇召下山国。你应该知道，11年前有个氏族小姐入京，父皇以公主之礼待之。当时皇宫没有适龄的公主，所以将我从泰山召回作陪。 寂静的夜晚里，安宁的声音空悠悠的，带着微不可见的怀念。任安乐藏在暗处的瞳色有些深，声音飘渺： 天下无人不知，那位荣宠至极的世家小姐乃太祖亲自赐名，帝家的掌上明珠帝子园。怎么，听公主的话，我和那帝子园莫不是容貌很相似？ 寒夜靠近的脚步一顿，停在了原地。安宁惊讶于任安乐的直白，点头又摇头，手中握着的酒壶转了个圈，安静地落在了木桌上。 模样不像，脾性却很相似。 任安乐挑眉，眉间便带了一抹脾气出来。 帝子园很聪慧，尽管我当时不服气，可不得不承认，无论哪一样，我在宫里即便跟最好的太傅学，却总不及他。 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公主眼光应该放长远些。帝子园被囚禁在泰山10年，论聪慧才智早已不及公主。 任安乐懒懒地抿了一口酒，笑意吟吟。安宁摇头，声音清亮有力： 我觉得不会如此，你和他一样，看上去温和无害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赌房里是这样，刚才在凌香楼也是。任安乐，你一点不比帝家当年的那个小丫头好打发。 我可是晋南最大的女土匪，拿我作比，这可不是对帝子园的赞扬。听闻帝子园在京城只待了1年，想不到公主对10年前的小姑娘记忆如此深刻。 帝家的女子总归是不同的，不是吗？ 安宁狡黠地眨眨眼，随即叹了口气： 若是帝家还安好，他早就成我皇嫂了，也不会被关在泰山10年，哪还有你在这蹦跶的份儿。安乐，你还是放弃吧，皇兄他是不会迎你入东宫的。 任安乐不置可否： 好，为什么？ 我在边疆听闻了你的事，你不仅是帅才，还有治世之能，皇兄不会糟蹋你的才能，让你入东宫做一个不得干政的侧妃。 安宁，你想说的好像不止于此。 还有弟子缘，不仅仅是因为这桩婚事是太祖定下的，皇兄他不会把太子妃的位置给天下间任何一位女子，哪怕是他将来有了所爱之人。 安宁的声音透彻清晰，笃定万分。长久的静默后，任安乐轻笑说道： 安宁，你凭何如此笃定？连一半江山换来的承诺都不能信守，何谈一道数十年前留下的遗旨？太子将来是大晋之主，怎会真的为弟子缘做到如斯地步？世间不可为且难做的，我任安乐偏要试一试。 任安乐说完一仰头，壶中之酒饮尽，他站起身，墨黑的衣袍染了一地柔泽，垂眼看着尚待怅然的皇家公主。 安宁，往事已矣，我不是弟子缘，也全不了你追忆往昔的故梦。公主，人活一世，短短数载，何必自苦。 安宁神色复杂，望着任安乐逶迤远走的身影，轻声叹了口气。怎么能放下？他母妃早亡，彼时太子年幼，师父远在泰山，虽被接回宫中却无人照拂，吃了不少暗亏。他至今犹记得那个瓷娃娃一般的帝家幼女，站在冰天雪地里，披着雪白的小裘，昂着下巴，对罚他下跪的齐妃义正言辞地告诫： 齐妃娘娘，安宁乃大晋公主，太后可罚，陛下可罚，皇后可罚，你不能罚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小小的身子一步步走过冰雪遮尽的深宫小径，站在齐妃面前，扶起了自己，眼底毫无畏惧。此后虽只有短短一年相处，却是弟子缘教会了他何为天助自助者。他这一生只有两个人的恩惠无法还尽，一个是自小照拂他的太子兄长，一个是十年前被关进泰山的弟子缘。 已经十年了呀， 实在太久了，久到那孩童的模样都已依稀被他遗忘，记忆里渐渐只剩下女童清脆有力的声音和始终坚韧的目光。 安宁， 冷沉的声音突兀响起，寒叶子阴影中走出，安宁恍惚抬手愕然道： 皇兄，你何时来的？ 回京后还未见过父皇，便闹得满城风雨，还拉着一府四卿，你胆子愈发大了，把公主带回宫。 是，殿下。 安宁看着毫无表情的寒夜，起身急走两步，突然开口： 皇兄，你还记得他多少？ 两人都知道安宁说的是谁。寒夜神情微顿，不悦道： 安宁，你管得太多了。 安宁蹙眉，见寒夜冷着一张脸，到底不敢再惹他不快，样样不乐，跟着侍卫回去了。寒夜站在酒房前，月色下沉默着伫立。良久后，他坐在任安乐刚才坐过的位置，把自己藏进阴影里，一杯杯烈酒灌入口中。记得多少？他揉了揉眉，那个女孩她记得全部。初入京时的沉稳，住在东宫时的桀骜，相处时的大方坦然，离城时的不舍，还有地北城最后一面的决绝冰冷，没有人知道。十年前帝家叛乱时，她曾去过地北城，千里疾奔，只是为了能提前一步让静安侯远避塞外。可赶到时，却只看见帝家宗祠前暗红带血的地砖和跪在宗祠下瘦小苍白的身影。他终究迟了一步，帝家132口除了弟子缘再也不剩一人。他怎么能不记得？皇家毁了弟子缘的所有，他寒夜即便是死也不能再负弟子缘。 皇宫上书房，嘉宁帝将奏折扔了满地，看着低垂着头静立的长女，踱着步，满脸怒意。 进赌房逛青楼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还带着朕的大理寺卿，安宁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 安宁没回答，甚至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嘉宁帝越看越怒，若非这些年在地位上修养了性子，他早挥着鞭子教训这不孝女了。 还要你皇兄调动将士才能把你绑回来？好啊，大将军，你如今出息了，不把我这个父皇放在眼里了是不是？ 嘉宁帝的咆哮声几乎穿透上书房，赵福在一旁暗暗着急，奈何这对妇女性子倔得很，两个都是不肯服软的硬茬。 父皇，大皇兄的赌房赚得盆满钵满，我常年在边塞，难得存下点梯级钱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您总得匀称点不是？再说我的名声也就这样了，我堂堂一国公主，还怕招不着驸马？您只要下旨，谁敢不去？ 嘉宁帝一口气没顺回来，堵在喉咙里直翻腾，他瞅了长女半晌，冷哼一声，转身坐回御椅，悠悠道： 好啊，你和朕逞能耐，你这次述职之后就不要回西北了。 安宁抬手，神情终于有了波动。 父皇，我是西北守将，怎可长期不归？ 有施老将军守着，北秦翻不出天来，你九弟天天嚷嚷着要入军，朕准备把他送到西北去练练。 九皇子乃齐妃独子，左相唯一的外孙，这对妇女怕是看中了西北的兵权吧。说的冠冕堂皇，安宁暗哼，眉眼里尽是不以为然。 父皇，那我何时可以回西北？ 不慌，等你选中驸马大婚，为朕生几个小外孙后，随便你滚多远。 这回轮到安宁堵着一口气出不来，他愤愤瞪了嘉宁帝半晌，胡乱行了个礼，头也不回，大踏步出了上书房。待安宁脚步声渐不可闻，嘉宁帝才叹了口气： 哎，安宁小时候乖巧得很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这副脾性，沙场无眼，难道还要让朕白发送黑发不成？再说他都十八了，即便贵为公主，也总是要嫁人的。 赵福见嘉宁帝一人絮絮叨叨，上前添了热茶，劝道： 陛下，公主威仪不凡，配给哪家公子都是低就了，您不用担心。 那是自然，能娶朕的女儿是他们天大的荣光。哎，太子也出了东宫 啊？听侍卫回禀，是太子殿下亲自吩咐把公主送回宫的。 嘉宁帝眯眼，声音里有抹意外。 这都十年了，难道还真有人让他转了心思不成？这个任安乐若用得好，倒是朕的一把利剑。 赵福心底一凛，未答，安静立于嘉宁帝身后，瞧着隐在烛火下帝王幽暗的面容，缓缓垂下了眼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